金碧辉煌，正中央两乘凤辇，靠前边的那不用问，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，后边那座辇指定是她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。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，哎呦，这匹马跟欢龙一样，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门宗乱炸，高七岁，大皮碗，金鞍玉佩，往马上一看，端坐一个人，头上戴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搂海带密匝匝，上扣金钉，身上披金锁连环甲，九吞十八大，外罩杏黄色滚龙袍。但是往脸上一看，这样玩意叫人有点失望，这位长得难点，刀条的脸，尖下壳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两个大山松耳，这脸长得灰滔滔的，仔细一看，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碱，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，小眼睛倍儿亮，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。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，书中代言，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攻打鄱阳湖，大战南汉王陈友谅，误中陈友谅的埋伏，被困九江口。这陈友谅非把朱元璋给逼死不可，让他当众自杀，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，才有一段书叫《韩城替死》。朱元璋手下有个人叫韩城，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，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横剑自杀，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。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，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，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，当时就许了愿招为东床驸马。那时候是韩金虎长得不错，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，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脸了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，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。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，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。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，马娘娘看法不一样，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不知怎么喜欢好了，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问长问短，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。所以这韩金虎就教得了不得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是旁若无人，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。文武看罢全从马上跳下来，呼啦朝跪倒在辇前，以刘伯温为首，臣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，迎接娘娘千岁。哇，一千来人辇停住，有宫娥才女把帘笼打起来，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，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，心里头也挺高兴。 军师免礼平身，各位爱卿平身，谢娘娘千千岁。众将站起来，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，二次跪倒，给公主磕头。这公主朱碧娴比较聪明，隔着纱帘赶紧说话：“军师，我担架不起，各位将军免礼平身，谢公主。”大家站起来，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。马娘娘一看，大概众人不认识，也总不在一起。啊，军师，各位爱卿，这位你们不认识，这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韩金虎。哦哦哦，军师一听也过来了，能给他磕头吗？躬身施礼，臣等参见驸马爷。众将全都一躬到地，韩金虎还挑理了，心说：“呀，你们真是见人分这三六九等啊！我是公主的丈夫，她金枝玉叶，我也不例外，怎么见着我就不磕头？”这韩金虎心里不乐意，脸上也带出来，把小眼睛一眨嘛，嘴角一耷拉：“免礼平身，谢驸马。”众人站起来。长帽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，把雌胸眼一瞪，心里说话：“哪来这么个杂种？你看你这模样吧，就凭帽他也给你施礼，你也就是驸马，看在娘娘的份上，我不得不哈哈腰，要冲你这模样非打你一顿不可。”小年轻的都看出来，朱穆英更生气了。朱穆英心说：“我还是皇上的干儿子呢，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了，要讲功劳我比你大的多得多，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吗？你看你那模样，我还得给你施礼。”朱穆英从心眼里不服，他就给长帽鼓火：“帽啊，这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。”“我也那么看。”“没事，调理他，你放心得了，让他好不了。”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？屁话还没等进白羊关呢，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。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，这种人是糊涂人，吹吹打打把娘娘公主驸马接进白羊关，众人又给皇上见驾。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，朱元璋有点觉得理亏，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，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，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。哎呀，皇后一路辛苦，陛下，我们不辛苦。听说陛下在外的欠安，哀家十分放心不下。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，早晚得以侍奉。哎呀，难为老夫老妻啊！坐。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，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，大家归坐。然后朱元璋就说：“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， 都够辛苦的了，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，朕还有大事商议。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，专门夫人干政，是国家的事儿，他都爱打听，就问朱元璋什么急事儿，你非要商讨。哎呀，皇后有所不知啊，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，急待去救他，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，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儿。哦，陛下，你们商讨你们的，哀家就坐在这儿，大概也不碍事吧。啊，当然当然，如果你要不累，听一听也可以。梁公主在驸马都没走，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，派谁去，派多少军队。军师就说，如果除了白羊关十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，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，把我军给挡住了，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，闯过连营里边才是柳河川，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，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，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。依臣的意思，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，再闯过18道连营，见开明王送个信，约会个时间，里营外合，一鼓作气好把众人给救出来。万岁你看怎么样？有理。军师，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到柳河川去呢？我现在还说不清楚，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。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就听有人斗丹天喊了一声，万岁，军师，臣不才，愿往。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，连马娘娘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，就听假叶子所响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。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，军师和皇上研究事儿，他听个很真。田在彪一想，人呢都得有个良心，这皇上对我可不错呀，你说我是什么出身呢？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，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，听这个意思，闯天荡山的炮台，再闯18道连营，冒险呐！干脆我报个名得了，我报答报答人家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，另外呢也不给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脸上抹灰，我要露了脸，他们不也觉着光彩吗？人家这个小伙子绝没有抢羊斗胜的心，所以卖虎不出来躬身讨令。朱元璋挺高兴，暗自得意，怎么样，我这眼光没看错吧？你瞅这小伙，人家亲自讨令，觉着脸上也挺光彩，没跟刘伯温商议，朱元璋就批准了。再彪，就给你这支令箭，命你赶奔柳河川，你记住， 如果把此事办成，回来之后官升三级，谢主公。刘伯温也不反对，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代彪。田代彪一伸手，还没等把令接过来，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：“ 待着！” 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。众人一听，这是谁呀？闹了半天，这个人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。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，歪着个脖子，简直是旁若无人呐、啊，狂傲十足。陛下，等一等，军师你也等等，我还有话说。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，这是姑爷，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。金虎啊，你要干什么？陛下，我虽然刚来，但是我呀料有耳闻。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，既要闯连营，又要夺炮台，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。像这么大的事情，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。因此本驸马不才，愿逃此令。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自幼我受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论文的能写，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，论力气有力气，论才智有才智。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，军师最好把这令交给我。嗯，底下的人都气乐了，把长帽气得直哼哼。呸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？自吹自擂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，心思：皇上，我看你把这令给谁？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，瞅瞅刘伯温，看看满营众将，这个金虎啊，你有这个把握吗？这可不是儿戏呀、啊！要不能见着开明王常遇春，耽误了里应外合，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啊！主公您放心吧，我要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，这令干脆就给我吧。长茂一看要坏，实在压不住火，在旁边挺身而出：“等一等，我说两句。”韩金虎回头看了看，他认识长茂，虽然平日很少往来，长茂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，知道他的满脑袋是刺儿。长茂来到龙书案前躬身施礼，又见了军师：“我说两句啊，咱也不管他是驸马，也不管是将军，咱讲的是理，有没有先来后到？人家田代彪先讨的令，皇上也答应了，军师也同意了，你这支令就得给田代彪。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，你半天要插一杠子，我看于理交代不下去，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，非得给田代彪这支令不可。”朱穆英、丁世英、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茂的发言：“对对对对，这支令要应当给田代彪。”马娘娘那边也有人呢，他兄弟国舅马兰